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歌声里传递着梦想的力量，歌声里凝聚着奋进的精神，歌声里爆发出不屈的呐喊，歌声里燃烧着永恒的热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专题音乐节目《歌声献给党》，重温经典旋律，致敬光荣岁月，北京音乐广播倾情奉献。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音乐专题节目《歌声献给党》。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老兵张富清。2021年5月，中国歌剧舞剧院精心创作的音乐会版歌剧《张富清》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这部作品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之作，入选2020年度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计划。这部作品是根据时代楷模、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感人事迹而创作的。谈到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真实的题材，音乐会版歌剧的导演朱亚林这样说。 作为我们来说呢，我们是一个国家院团，我们有这个情怀，也有这种使命，去把像老人这样的这种淡泊名利呀、啊，就是一心为民、心怀百姓啊，这样的一个特别可亲、可敬、可信的这么一个形象，因为他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真实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选择做一部这个音乐会版歌剧，该用艺术的形式，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老人的这种情怀。 2018年12月3号。在湖北恩施来凤县人社局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点，张富清不为人知的经历和共和国老兵的红色记忆才被慢慢地揭开。张富清1924年出生于陕西洋县，1948年参军，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后曾多次执行突击任务，并且屡立战功。1955年转业后，张富清去到了偏僻的鄂西山区支援祖国建设。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他曾先后在城关粮油所、县粮食局、县纺织公司、县外贸局、县建设银行工作，就这样默默无闻地一直到他离休。60多年，他深藏功名，恪尽职守，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音乐会版歌剧《张富清》一共分为6幕，开篇第一幕就是从张富清退役转业的人生阶段开始讲起。放弃留在大城市机会的张富清没有回到家乡陕西，而是把对母亲的思念和愧疚之情深深地埋在心里，带着新婚妻子孙玉兰去到了贫困的来凤山区。 他最辉煌的事情已经是在战场上当中啊，那些利益的所有的功勋那些都已经是过往了，进入了人另一段经历。 但是呢，在这个后面的延续当中呢，为什么选择就是说一辈子这样默默无闻隐藏功名是有原因的。他的这个初心更多的是这个，他不忘这些逝去的人，他不能去独享这些荣誉，是他们的鲜血，他们的生命一块换来的这些这么多的奖章。这样这种原因通过这个闪回，通过倒叙的方式勾勒出他在战场时期他为什么这样子，他的战友们牺牲了，这是他一生心中的痛，不愿意去独享这些样的功名，他用最艰苦的磨砺告慰那些逝去的人，继续就是说去做这些最艰苦的事情。所以这个人在老是这种善良啊，非常感染我们。 因为是音乐会版的歌剧，又是在开篇就要呈现出来凤地区独特的地貌特征，带领观众进入到情境里，舞美设计是相当重要的，不仅要保留歌剧演员在舞台上活动的空间，还要面对乐队同时也是在舞台上演奏且不能移动的状况。主创团队在舞台布景上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虽然在舞美上没有大的这种转换，但是大家呢更把所有的注意力都盯在舞台上，因为乐队是在舞台上。景色我们这个表演区是变成了三层表演区，前区呢是以大道具作为支点的这个角色演员的表演区，然后中间部分呢是乐队的表演呈现在舞台上的，然后后区呢是群戏的表演区，群戏表演区跟前面的角色的表演区呢中间是有通道可以上下这么穿过这么过来。而整个舞美的装置上来，我们就是做一个基础的一个平台啊，它是一个多样化的一个平台，它功能比较强的，用这种视频的方式作为时空的转换，时间的转换，非常的干净简洁，不花大的钱制作舞美。这样的话呢，就是什么样的剧场都可以演，都不挑的。老人这样的一个低调啊朴素的人，我们就应该用朴素的方式。 平凡朴素是音乐会歌剧张复清的气质，平台造型和道具等元素也尽量呈现出朴素的质感，用来固定的平台是稳定内敛的，承托着平凡人物不平凡的精神特质，也象征着共产党员磐石般的意志和信念。青年演员顾潘这一次在剧中扮演张复清本人，在接受采访时 音乐会版歌剧《张富青》刚刚结束了北京站的演出。因为扮演张富青这个人物角色，让雾潘感触良多，而对于武汉站的巡演，他是既激动又有点忐忑。 因为我们是作为国字头的剧院第一次来做这么样的一个现实题材，而且张富青老人还健在，就是我年龄差距这么大，当然他那个年龄也许是转业的时候也许是20多岁或者小30岁，跟我的年龄有点相仿，但是转业之后他作为干部下到地方，他这个状态是怎么来的，温文尔雅的这种，而且还是就是当兵的很绅士那种，而且我们这个音乐当中也展现了他这种性格很抒情。 小宝上瓦土瓦，你们都走了，就剩我一个，我忘不了我们曾一起唱一曲牧羊歌。 张富青在来凤县一干就是一辈子，他亲自带领乡亲们开山修路，在艰苦环境中尽职尽责，苦干实干。虽然自己的家里也是困难重重，但他始终严于律己，艰苦朴素，赢得了群众的心。 他为高洞地区高洞乡修了这条，就是说他觉得只有修出一条路来，这个山里的这些山货才能出去，外面的东西才能进来，这个一般人百姓非常不理解，为啥来修路，又没有补助，又占农田，都又耽误事儿。给大家说，这个修路就是这个聚宝盆，就是这个能够这个招来外面的这个商户啊到我们这儿来。他给大家描绘了以后的这种愿景，因为他还是去过这些大的城市，还来过北京呢。当他修好这条路的时候，他又被派到别的地方，在一个雨夜悄悄的一家人要走，儿女们也是要转到新的学校去，但是百姓的都知道他走了，然后就在这个下着大雨都来给他送行，依依不舍的给他搭起了雨棚。这是人家做的，心中有百姓的人，百姓不会忘了，想表达这样的一种情愫。 音乐会版歌剧《张富青》的最后一幕是带领观众来到医院的病榻前，已经是88岁高龄的张富青，左腿截肢，行动极为不便。但为了不给国家、不给家人添麻烦，他同病残作战，年近90，还安装上了假肢。 他的一生都是一个老兵形象，核心唱段就是当部队来人，让他打开了自己的心扉，就是因为那些战友们牺牲，而且我这段加了一段战场上的一段闪回，他是作为这个突击队长。冲锋在前的，当着人梯这么拖下，他去举着炸药包去炸完了，但是底下战友都牺牲，他死里逃生，回来一看，大家全都倒下，锥心置腹的这种疼痛，就不想去接受这些功劳奖赏啊，这些最真实的原因。 我怕得很。 聆听和感受舞台上演员表演的同时，观众仿佛是走进了张富清的内心世界，感受到了这位共产党员坚定的信念和朴实的人生。总书记曾经称赞张富清，他用自己的朴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的人生。采访的最后，导演朱亚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这样总结创作这部歌剧的心得体会： 我们通过这部剧，就是想表达有那么一种信念的，它叫永不褪色；有一种这个情感叫深深埋藏；有一种胸怀就是淡泊名利；还有一种伟大就是默默无声。 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音乐专题节目《歌声献给党》，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老兵张富清。本期节目编辑戴毅、张鹏飞，主持人戴毅，节目总策划唐琼，策划宋子珍，监制赵爽、才涛、李维。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 走的只有你。